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们听见时代，我们制造浪潮，时代变化，但音乐永生。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Listen to wave,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坚守华语乐坛至高音乐品质，秉承专业聆听审美传播，匠心打造专业音乐审美风向标。浪潮 Listen to One 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到5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澎湃推荐。Are you listening？ 听浪潮，听浪潮。 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嗨，这里是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各位周二快乐！我是制作人、主持人麦麦麦同学，就在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下午的4点到5点钟。准备要改口了，不是每个工作日了。我们的节目呢，在2022年全新的一年要开启的时候呢，迎来了365天全年无休版本。邀请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喝一杯咖啡，喝一杯茶，喝一杯奶茶都可以，来收听我们浪潮里的好歌。无论是新歌老歌，在浪潮里面浮出水面的就是好歌。你会发现有些歌曲呢，拥有长长的前奏，用器乐啊编曲一点点的营造出呢特别的这个歌曲的氛围，引导你进入它。而有些歌曲呢，也喜欢开门见山，无比自信的直给啊，一开口可以抓住你的耳朵。你更喜欢哪一种？今天下午在浪潮 Listen to One 聊天室里面跟大家来聊天。下载听听 FM， 快快进入。 韩剧看太多，你最爱野蛮女友，发酵发不够，活该倒霉的是我，怕你哭怕你泪流，怕男朋友唾弃我，我只是你的男友。路上车太多，司机老五来接送，钱剩钱不够，还要懂一点幽默，煮饭烧菜你不懂，洗衣擦地的粗活全部都由我来做。不管你站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想我，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无休，让你越过越轻松。嫌恶心又做作，假如说不够，你又嫌我爱不多，到底要我怎么做？那本说明书给我，我只 是你的男友。不管你插着坐着趴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了酸了瘫了，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游，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气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不休，让你越过越轻松。上上一一歪歪，叽叽喳喳，哔哔叭叭，连个不停叫响女王，我也噼里啪啦被你打个稀里哗啦，你来顺手为你投降。不管你站坐胖，我在你左右。如果你累酸瘫，我帮你按摩，我做你的男友，一天到晚上游，让你越过越轻松。不管你醒着睡着梦着，我在你左右。如果你起了哭了闷了，我帮你按摩，我是你的男友，一周全年不休，让你越过越轻松。 一周全年无休，一年全年无休。生活里面遇到一个这样的人呢，可以365天的陪伴哈，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呢，我们的电台，我们浪潮 Listen to One 里面的好音乐可以呢始终啊围绕在大家的身旁，除了在直播之外，现在的高科技可以让你呢拥有不一定啊在直播时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来进行电台广播的回放。 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y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You wanna feel the vibe, that I'm feeling you're loving and then imagine Jugging body looks like tiny, we call it destiny 지금부터하나둘셋다면모여보자그래 come over 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 Listen to One， 让我们一起以专业定义行乐，把纯粹还给耳朵。我是麦麦麦同学。我们耳畔响起的这首歌曲来自 Carrie 莫文蔚，完美不完美，就像歌里所唱的一样，真实的不一定最完美，却是我们最渴望的感觉。 是谁让我有这种感觉，带我走进不同的世界，是你给我温暖双手，是你让我看见不同的梦。爱让我们都靠近，躺在你温暖的怀里，握住最真贵的感觉，相信这就是最美的礼物。 浪潮 Listen to Wise， 越过那条长街在转弯，那是以前我常来的地方，碎花窗帘和干净的床，一直希望对面是一片海洋。后来听说你一直相伴，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在别人面前我们 总显得大方，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场。相伴，太多寂寞在屋里一直烧不完，在别人面前我们总显得大方，说还是朋友，或许只是一个假象。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都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账。擦肩觉出对方，我们只需自然，不会有人看穿。后来的我们一直都遇不上，仿佛都在避开某一些地方，在人群中走得特别匆忙，怕一不小心就会认出对方。后来的我们又被谁而遇上，忍痛许久的伤终于能原谅，才明白眼泪只是一种行囊，而我们都是彼此幸福的转账。 年末常常是一个属于道别的时刻，不过道别却不一定是丢掉和忘记。那些不值得纪念的人和事，通常我们也不需要刻意的去道别，就会和他们擦肩而过。而那些值得纪念的人，值得纪念的事，更值得我们去珍重道别，转身将他们藏在心底的某个角落。来自品冠的一首老歌，后来的我们，在16:19的浪潮 Listen to One， DJ 麦向各位招招手，问候大家年末快乐。 嘿，意不意外，他背影那么轻快。嘿，要明白，人会来就会离开，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恋前心碎在所难免，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嘿，别再猜呀，他可曾想过回来，醒过来，你 是擦肩，曾经辜负那位，却才被亏欠。路过人间，一直这轮回，经历一点，也许最后和谁都不相见。 几十年，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啊，相遇离别，坦诚来支援，路过人间，就忘记这些，谁有意见？莫非是心里 来自玉小姐玉可为带来的这首路过人间，瞬间呢让我更加有画面感的是想到了我们一起过中秋的时候，在我们的月光音乐会的月光舞台上面，玉可为呢现场演绎的这首路过人间。当然了，听到了这首歌曲，我们在年初年末的时候更多思绪浮上来了吧。浪潮 Listen to One。 危险我亲爱的好朋友，星河因你体温导致眼中过热，想控诉你分裂，散漫到不分昼夜，思考若伴足宇宙最佳领先永恒受骗。为何你的眼睛一直在看向手表，那么着急难道是要去拯救世界？听说南极北极正好缺少你身上负电极，只手搬家给你银河共鸣的签证，一起去散步觉得怎么样？但突然想起我没有脚趾头，旋风化碳，宇宙里是否有只有水母充电？是不要靠我那么近搞不好你被传染神经病。

Wherever it's going, I'm gonna chase it. 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四浪潮 Listen to One， 我是你的 DJ Mai。 浪潮 Listen to One。 眼看末日冰天雪地，要拥抱在一起，还有谁听得见你轻声的叹息，只有我懂整个世界唯一的委屈，就算飘起了雨湿透了耳翼，紧紧拥你在怀里，时间说不定会忘了明天，让我奋不顾身迎向你。No way， 不能够有意义，爱需要相同的力气，就算汗水淹没自己，也用力走下去。最真的期待，翻滚沸腾，这么爱这一个人。 No way， 不能够有意义，爱需要多一点默契，眼看末日冰天雪地，要拥抱在一起。 No way， 不该轻易放弃，管他再多的忧郁，这份爱带着我走，好天气降落你心底。是否懂得爱就能爱得愉快，不确定的心态需要多一点明白，给你我的爱我最真的期待，可不可能这么爱着一个人。需要相同的力气，就算汗水淹没自己，要用力走下去。 No way， 爱需要 不该轻易放弃，管他再多的争议，这份爱关于你我，不用谁来怀疑。 两千年的一首 No Way， 这一刻让我们以专业定义好音乐，把纯粹还给耳朵，让我们听见我们 Listen to Way 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 大家不是最近都在翻阅和分享自己的年度歌单吗？我看到了在浪潮 Listen to One 的聊天室里面的一位同学啊，在歌单里面呢有这首来自五月天的《玫瑰少年》。 谁把谁的灵魂装进谁的身体，谁把谁的身体变成了月球和镜子器，乱世总是最不缺耳语，那种美丽会换来妒忌，你并没有罪，有罪是这世界生来万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 When may I will be you baby boy， I could be me， 说话如果不听 让我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o really let it be free. 那朵玫瑰没有惊喜，这片花的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繁体。相随去 party， 在心爱的鸡蛋，心上滚滚下雨，你的手撕在酒上，多少次的冷雨，终于成为了你，决定成为陪你。Sunshine happy every day， 你的和世界可改变，多少无数醉在时空不停歇，永志不忘记那往事不如烟。是两万人无罪，你不需要抱歉。What I will be you， baby boy you could be me。如果不停，让我陪你安静。I wish I could hug you, to really be free。那朵玫瑰没有荆棘，这片风景是美丽，最美的盛开是繁星。别想谁去改变了你，也许你或是你的心，会让你真心的爱你。绽放着心灵的传奇，我们都从来没忘记。你的空气没有声音，去倾诉更多的真理，去唤醒无数的真心。那朵玫瑰没有荆棘，自由的风都是美丽，生命的盛开是繁星。 这首歌里面有平凡，有答案，有山，有大海。 但你仍然爱在幻想，你的明天 via via， 它会好吗？还是更冷？对我而言是另一天。 我曾经毁了我，只想永远的离开。